风挑动银浪，夕阳尽头看，金色的沙滩上，独坐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眼睛像紫兰，眉似星月弯。心里作伴。